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汇城门桥有事故，后车缓慢。南五环凉水河桥到引路池桥东向西是行驶缓慢的路段。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十八里店桥有事故啊，造成这个后车比较拥堵。东三环华威桥下东西双向也是持续车多。机场高速公路三元桥到北高以北出京方向持续车多，建议呢可以选择机场二高速行驶到达机场，或者乘坐机场快轨到达机场。东六环内环方向李天桥是有一起事故，后车已经排队到龙苏路桥。东二环东直门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山雨欲来风声丽，湘江水奔流不息。有个少年起得早，勤劳勇敢爱学习。人们称赞你少年多奇志，小小年纪不怕风雨急。潇湘养育你少年多奇志，报效祖国哪怕头点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词啊，这是一首歌词啊，可以说是微言大义，虽然通俗，但是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写的是少年多奇志。那么这是来自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先生之子焦世宁老师啊，和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演员张福源共同指导，由王宁、牛响铃等啊大家共同担任主演的话剧《少年多奇志》的主题歌。通过这部话剧啊，我们也感受到焦菊隐先生的导演事业后继有人。那么焦世宁老师呢，已经子承父业，开始了属于他的话剧导演的探索之路。今天呢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战略合作之后，打开文化之门制作播出的第二季节目《北京人艺四大名导》的第四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焦先生的家人，我们来共同分享焦菊隐先生导演话剧方面的故事，还有焦菊隐老师为人父的林林总总。 报效祖国，不怕头点地。 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选题策划人还是小强老师，欢迎。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直播间当中还是这个老三位啊，来欢迎一下，焦世宁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这是焦菊隐先生之子啊，还有焦菊隐先生的儿媳啊，也是《仁义往事》一书的作者牛响玲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啊。先给我们说这歌吧，好不好？ 嗯。 这个歌， 我觉得这首歌值得一提，就是这个可能想不到大家啊，这首歌的作曲者只有19岁 啊，是吧？ 嗯， 这个 得让那个牛老师说， 哎，这很有故事啊，您给我们讲讲。 这个我们这首歌是我们这个话剧的主题歌， 嗯， 这给我们写歌词的这个孙玉勇老师是咱们国家这个词作家，非常非常有名，经常给毛阿敏什么的这样的大牌歌手写歌 哦。 然后这个当时呢，我就想了想，这个我儿子在中国音乐学院学编曲的 啊。 后来我说你给我们谱这曲子吧。 嗯。 他看了看说，因为他平时写的全都是说唱， 嚯， 那个嘻哈 ，rap 对 rap。后来我说，他说妈，你这是什么歌啊？你要什么风格呀？ 嗯。 我说我这个有点这个乡土气息， 嗯， 再有点革命热情，嗯，我就要这样一首歌。他说那你别管了，他就拿走了。 嗯， 没想到他能写出来。 嗯， 只有19岁， 而且没想到写完之后呢，这首歌受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博士导教授的肯定，就是最后帮我们演唱的这个马金泉老师。 哦， 马金泉老师说这孩子我也没想到， 嗯， 说他这个歌写的好就好在哪儿呢？他上口， 嗯， 上口的歌呢就能流传， 对， 这样的歌呢就受大众的喜欢， 嗯。这就是 我想可能听到这个看话剧的人听到这首歌，可能听两遍就会唱了。 对，哎，是这样的。 对，我听两遍，但是我不听我还唱不出来啊，我必须跟着他唱。 我为什么敢让他写这歌啊？因为当初我们去年排这话剧的时候，我们有一场戏叫《送别》。 嗯， 送别大家一想的就是哒滴哒哒，就这个旋律。后来那个张飞元导演说不行，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曲子。 哦， 北京人艺的这个导演他是很讲究的，他说不能用。后来我说那不能用，最现成的就是我儿子。我说你给我写这个， 就单写一个是吧？啊， 他就是特别快，一个星期吧，他就交卷了。没想到这个拿来之后，导演当时就点头了。 嗯， 后来就是通过我们排练演出，就是每到送别这场戏的时候，就观众都会流泪。然后这个当时那个张导的一个朋友是咱们市局的一个领导， 嗯， 当时就说这个曲子太好了， 嗯， 他就是整个把人的感情就全都给带进去了。 嗯，这个对于一个平常写嘻哈说唱的 对对对 作曲家来说也的确是一次突破啊。 而且这首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演唱者马金泉老师是我的一位老兄， 嗯， 比我还要大几岁， 嗯， 50多了，快60了。这个作曲呢比我是我一老弟，这个孙玉勇是我一老弟，比我小，就中年人算。 嗯， 这个牛牛才19岁。 嗯， 所以那天孙玉勇老师就说那个焦老师说那个这老中青三代而且都不是一风格，牛牛是嘻哈，孙老师是那个流行 啊， 马金泉老师是美声 啊 说这老中青三个毫不搭嘎的人让你给归着一起弄一首歌。 哎，这就是导演的功力啊，是不是？这绝对是，您一定是对焦菊隐先生的导演艺术有非常精妙的这样的传承啊。 而且就是说家里头这次我们这个话剧，就是说我跟张飞老师导演， 嗯， 牛响玲演那个刘晓琪的母亲， 嗯， 这个庚庚女儿庚庚是做制作外联和舞台监督， 嗯， 牛牛是作曲，还有外孙女思思在里面演何小妹， 哦， 所以全家上阵， 全家上阵，哎呦，真好啊！那这个戏还有没有再重排的打算啊？ 今年正好是那个11月24号是刘晓琪同志 诞辰100周年的纪念， 嗯， 习主席在人大会堂讲了， 嗯， 做了重要讲话， 嗯， 所以正好那个正日子是请我们在长沙演出了一场 啊， 现在呢回来再准备，年底和明年年初在北京作为这个红色文化， 嗯。 的这种传播， 嗯， 就因为我们是排的少年刘少奇， 嗯， 所以还是这个少年励志、爱国、自强， 嗯， 这种的少年、青少年的这种教育方面， 嗯， 现在区委啊、教委都在支持我们，准备多演几场。 嗯，好啊，届时我 们这个，我觉得今天主题还是说您的父亲哈，但我就其实在想，就您在您也作为导演了吗？那在导戏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呀，这个戏如果是我父亲在导，他会怎么处理？ 时时刻刻在想，因为我们，他既是我的父亲，在我面前他也跟一个神一样，就是在话剧事业上。那真是那没法比啊， 嗯， 所以我张福元导演是我的大哥，也是我的老师， 嗯， 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他也无时无刻在提醒我，如果你父亲要倒会怎么倒，这个人物处理，如果你父亲他要会怎么处理， 嗯， 他会怎么想， 嗯， 咱们要时时刻刻要想到这一点，去读他的书，去努力的向他学习，向他靠近。当然向他靠近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 太难了， 太难的事情，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啊，这个是焦世红老师他来谈啊，鞠隐先生他的导演艺术的特点，我们先来听第一段。 说到对我父亲导演艺术的认识，这可就难住我了，我一天都没干过这行，我哪懂什么戏剧，我哪懲什么表导演，我100%是个外行。我所有对父亲表演艺术的了解都是在和就是仁义老一辈，还有之前仁义之前那些父亲的同行聊天的时候，再加上后来我在文学艺术研究院工作了几年，我的范围就是我的编辑范围就是话剧所和戏剧所，所以我就跟他们工作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关于我父亲我都是这么东一耳朵西耳朵听来的。反正在老一辈同行的眼里，我父亲导演艺术的特点呢，当然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话剧民族化。其实在话剧行业里面，熟悉戏曲懂戏曲的话剧导演不是他一个，欧阳玉倩呐，还有田汉呐，他们都是精通戏曲的。我想可能他在这个领域被人所尊崇，是因为他大概是第一个把民族戏曲的程式和戏曲精神、戏曲美学运用在话剧舞台上的人，也是第一个开始从这个话剧运用戏曲程式、戏曲精神，从理论上开始总结、开始论述这一方面的经验的人。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焦世红老师他来谈到的鞠隐先生这个导演艺术的一个特点哈，这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看这个话剧的时候，还是就是对于今天我们看到咱们中国的话剧，我们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了啊。首先呢，你演成什么样，我都不觉得有多奇怪，啊。就是就看到各种 的 创意，对， 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跟外国没关系。 对，因为它其实已经形成了就是咱们中国话剧自己的模样啊。但是不是在焦先生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是不是？他是率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率，或者说他首先完成了这样一个开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怎么说呢？这个话剧这种艺术表现的这种方式。你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呀，是吧？斯坦尼斯拉斯基那些东西拿过来，看你怎么理解， 嗯， 是吧？但是你戏是演给谁看？是演给观众看，观众看完以后是不是达到你想表达的那种目的， 嗯， 还有那种效果。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像刚才我大姐说，她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话剧民族化嘛，就把中国的这个传统这个艺术融入在舶来品的话剧里面，双方取以双方更好的东西， 比如他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都是看原文 啊、 因为当时留到我们手里头，那个年代手里拿的都是俄文翻成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的， 那可能就意思可能有 就很大的变化了。所以我父亲直接是看俄文， 嗯， 所以他可能更接近的、更直接的去能够理解。 这个确实啊，这得益于他的学识哈，他的语言方面的这个天赋和他的对。 所以至今我们所看话剧，你比如说《北京人艺》，他就有他的独特的表演艺术风格。 对， 那么，我们看北京人艺的戏跟看别的剧团的戏完全就是不是一个味道。 嗯， 那你说谁对谁不对呢？只不过我们喜欢北京人艺的戏。 对， 嗯， 是吧？ 反正人艺的戏你要想去买票很难很难。 所以他还是得是，咱不是说用票房来说话啊，就是说北京人艺人民的艺术嘛，为人民所表演，那么人民欢迎不欢迎？ 嗯， 是吧？喜欢不喜欢？那喜欢那就是好。 嗯。 对， 总之他是确实是走出了这样的一条路啊，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那您在这个拍戏的时候，有没有也想过说利用咱们中国传统戏曲当中的啊一些精华，怎么样融合进去呢？ 当然这个是一种继承，这是一种传承， 嗯， 这个是必须要去学习，去努力去做。 嗯， 但是在同时，我们也在探索着。尝试着把新的元素， 嗯， 现在新这个时代的元素， 哎， 这个时代 现在的这个观众 跟那个时候的这个面临的这个市场情况、文化状态又 不 一样了。 对对， 啊， 所以一定是就是说传统与现代的一种结合， 嗯嗯， 中与西的结合， 嗯 嗯，都是把各个方面的好的东西，如果能够特别恰当的、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嗯， 就是别揉的。难受了， 嗯， 都是好东西，一搁起来不好了， 哎， 那就没意思了。 嗯，好，那焦世宏老师还有一段录音啊，这段还比较长啊，他又谈到了菊隐先生的这个导演艺术的 特点。 第二段啊，我们来听一听。 第二个特点呢，我想应该是强调导演是二度创造。据说父亲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总结而且详细的在理论上论述这个导演艺术理论的人，他认为导演的工作不是搬运，不是照抄，不是描摹，不是翻印，不是介绍，不是补充，也不是组织演员在舞台上化妆背诵剧本。他认为导演既是一个给别人收生的助产士，又是那个受助的孕妇。他是助产士，是因为剧作家的创造要通过他才能有形象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也是那个孕妇本身，因为活在观众面前的人物和出现在舞台上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剧作家的文学作品，而是导演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其实他排过的戏中很多的演出本和文学本是有很大区别的，像47年排夜店的时候，他几乎就是整个改写了剧本。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原作底层翻译过来的，原作写的是俄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译作者呢是柯林和施陀两个人。最初的译本是用上海方言写的，他花了大概20天的时间住在二队宿舍，重新改写了整个剧本。到夜店搬上舞台的时候，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北平的夜店。另外一例子呢是龙须沟，父亲接这个本子的时候是很不情愿的，而且当时好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戏搞不好就会拍成一火爆剧。可是他读过之后呢，他认为龙须沟是一座嶙峋的粗线条的山，粗枝大叶的去看，表面上是一无所有的，然而这里面全是金矿。所以他用了7天7夜的时间重新改写了龙须沟的演出本。后来这事儿还有了一段公案。据书语说，因为演出本好像后来单独出版了，而且出版在文学本之前，所以老舍很不高兴。嗯，龙须沟之后有好几年都没有和人艺合作，都把剧本给了青艺。后来是 觉得轻易的演出效果一直都不够满意，58年才又把茶馆拿回仁义来。像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的演出本也都是做了很多的改动和发挥的，不过郭老好像没有提出异议，他反倒盛赞说你在我这些盖茅草房的材料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术殿堂。私下里据我所知道的，父亲其实比较喜欢田汉和郭沫若的剧本，他认为田汉和郭沫若有诗人的气质，剧本都比较大气磅礴，这样他有比较大的舞台创作的空间。他比较怵的反倒是曹禺伯伯的剧本，因为他觉得曹禺伯伯太了解舞台，太熟悉舞台了，他的剧本连动作提示、舞台调度都写好了，这样导演就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 哎呀，这个特别珍贵的录音哈，我这听到了很多平常听不到的内容， 这是很多的一些技巧的录音。 对，就是关于编剧和导演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啊。刚才我们听到一个观点，而且在焦先生这个一部书中，就是导演作家作品，在这个当中他说的哈，说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啊。我觉得正好是映到了这个，映射到了这个点上。那么焦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就是你假如说，因为我也看过那个雷雨那剧本啊，确实特别细啊，那个人家舞台提示一写完了，你就觉得直接是吧， 直接演就完了。 对，哎，如果他要是我们有什么机器猫什么的，是吧，直接把那文字变成一节，那就省了事了啊。您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剧本，您喜欢吗？您喜欢编剧给您写的细点吗？ 其实有很多编剧现在啊，愿意写这个。 嗯， 他编剧的思维跟导演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还是 导演的二度创作？ 嗯， 他是有导演的这个。这个关于美学啊、舞台调度啊、舞台的呈现的这种它的一个构思的。 嗯， 编剧呢，它只是一个平面的，它是用它的文字想象力，它的自己那种东西，所以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 就一上舞台，有的完全不这么回事 儿，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有时候都写，会有编剧，也不是说每个编剧都写啊。 啊， 现在所以我们在做导演的时候，像我们这次这个少年多刘晓琪这个剧本，我们两个导演3个月讨论那个剧本，看剧本3个月， 嗯， 也做了大量的改变，当然一定要征得这个编剧的同意，最后，所以就说故事的梗概、故事的中心不会改，但是关于舞台上的这种处理 展现，嗯， 那么。多少有些台词的变化， 嗯， 有些这个调度的变化，有些前后的调动， 嗯， 这些都会有的， 嗯， 这就是导演的作用， 导演的思维， 所以我们排戏的时候有第一，我们第一版剧本就写着呢，演员们上来说，你看导演人底下写着那个剧本上写着这演员上来怎么样，我说你别看那个括号里的，这都别看， 括号都别看， 但是这个剧本的基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对， 他也是编剧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做了第一道这个功课。 对，我们看剧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他写这些东西，可以理解到编剧是怎么想的，最起码能够有这个意义。 好，这个编剧和导演啊，这个配合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今天谈到菊隐先生这个导演艺术，他在二度创作上面是有着自己独到的风格啊。好，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咱们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聊焦菊隐导演的导演艺术。 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 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哎，我大傻羊是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这大茶馆是 好，伴随着这个大傻羊来到大茶馆啊，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文化之门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咱们今天仍然聚焦在焦菊隐导演的导演艺术上面。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跟二位老师还有小强老师，咱们一起谈到这个焦菊隐先生他的导演艺术，非常强调将新的元素啊融入到话剧当中，也就是说把西方的话剧进行一个民族化的探索。再有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导演的二度创作啊。刚才我们是这个听到了焦世宏老师他对于这个自己的父亲他的导演艺术的一番阐述。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说到茶馆了，咱们就说一说茶馆吧。这个茶馆这个戏据说是当初没有是特别经典的开场这一幕是吧，就是说开场这一幕是导演的这个功课创造更多是吧。 对，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一开始这个老舍先生拿这个剧本来，这个不是叫茶馆 啊， 没被这个批过，比较散。后来这个艺委会就说这个之间这个茶馆这一幕特别精彩，何不给老舍先生提议，就何不就把所有的故事搁在茶馆里的，这个戏就叫茶馆。结果老舍先生拿回去好像是一个月吧，把本子改完拿回来。这个开幕这一场是这个导演安排的，这个多加了20多个群众演员，每一桌有自己的戏。每一桌起伏笔落，这样这个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 对， 就是一打开幕这么惊人的这个场面 就来了， 这个至今为止还没有过。 透过他的 这个光听广播， 每一桌全在说话， 这就是光听广播确实比较乱啊，又看不见那个场景，就乱哄哄的，以为到市场了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郑荣和金雅琴二位老师他们说一说茶馆开场啊，他们这个是如何设计，怎么样排练的。 茶馆一开幕之前，他要求像一个大交响队，每一个桌子都自己得说话。另外呢，这个有数来宝的在这幕外数来宝，另外还有卖腊肉面的拖着盘子喊腊肉面啦就过去了。这四个桌都在做小品， 一桌一桌的排，排出戏来，排出来以后大家搁在一起演，然后他调节声音，他说声音的变化是决定剧场这个生活气氛跟陪衬人物性格的，效果占戏的一半。他用一个排用什么办法来调节这桌子呢？有一个卖福音书的，这卖福音书的代表二毛子，当时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有反感，这个福音书的一句台词也没有，这都是交情人设计的。他在外边走进，走在这桌，这桌大伙儿说声热一看，二毛子不说话了，这桌声音降下来了。他又走了那桌，这桌哇起来，那边一看，二毛子不说话，这桌静下来了，那桌哇起来了。他用这个来调整，就整个的这个起伏变化呀，一个跑堂的，一个那个这个卖福音书的，就把这个上就下了最大的功夫。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郑荣老师和金雅琴老师他们来说的这个茶馆当年的这个导演的二度创作啊，是怎么样一番情景。问一下牛响铃老师吧，金老师啊，牛大妈在茶馆里边是演过哪个角色？ 演过这个娘娘。当时对，当时那个仁义那个就是排茶馆的时候，女演员多，但是女演员的戏少， 对， 所以呢就分了 A B 三 D A B C D 四个女演员演一个角色， 哇， 然后我妈就是那第四个，所以她一开始呢就是自己看戏，常常看戏，看人前三个人的戏，看完之后该她了，她结果呢就找焦先生提意见去了， 哦， 她说那个焦先生，我对这个人物的这个服装跟化妆有点意见。当时焦先生这么大导演，说你说说。我妈就说我觉得这个娘娘她有一半的这个封建色彩，所以她这个旗袍啊里边得穿一个裤子。 对。 然后这个旗袍呢还不能开这么高的气儿。说这个头发呢得梳这个香蕉头。然后这耳环呢得是那个长的滴了耷拉两个大耳坠子，这化妆呢这个嘴呢正中间一点点红，才是这个人物。就是我妈没想到她提完之后，焦先生当时就说服装化妆过来听金雅琴说说，我妈就又说了一遍，然后结果当时就改了。等我妈在演的时候就穿了这套服装，据我妈说她站在台口准备上戏的时候，殷若成叔叔从旁边过看了我妈一眼，说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四人又活了呢。就说 活了， 出现了那个年代 对人物准确 特点， 正准确了啊。好， 焦先生我觉得对这个人物真是对演员啊，我觉得 他 听很多的意见的， 对 对, 对， 只要说的在理，对是吧， 他都能 急去修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这是朱琳和苏民二位老师他们提到的这个就是蔡文姬啊，这个 都是生前的录音了。 对对对，哎，这个戏啊，这个舞台美术方面的啊，焦俊先生他是怎么来进行二度创作的？ 蔡文姬这个戏呀、在民族画上确实是把它画了，他用的这个手段完全是戏曲的三人转，这是焦俊云了不起的地方啊！那这个戏里头太多了，很多的调度、场面、节奏、音乐的配合，诗意很浓，气势磅礴。它整个的舞台啊，让你感到是苏州园林的建筑。它三个景在一个转台上， 这第一幕转过来，然后到第二幕转一下，这一幕的第一幕的景就成为第二幕的背景，然后第二幕就成为第三幕的背景，啊，非常之漂亮，非常之美。 他的四句话，舞台美术的四句话，真实与形式的统一，生活真实和舞台真实的统一，神与形的统一，局部和整体的统一。他用这四个统一让设计来设计蔡文姬的这个舞台美术，所以这样的一个导演构思啊，那我们现在当导演的实在自愧不如，能提出这么叫做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让设计去设计。 好，刚刚这二位老师他们谈到这个舞台美术，其实确实啊，我们在创作话剧的时候，哎呀，这个话剧这个现场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剧场的艺术啊？就是我们看到舞台的这个漂亮的场景啊，就特别的赏心悦目。尤其是北京人艺的戏啊，即便是在别的剧场，只要是咱们人艺的导演出自人艺导演之手的这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看那个孙露堂啊，真的是这个舞台景真的是太美了，就让人特别的心安啊，是这种感觉。那么焦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吧，您这个刘少奇这个戏啊，您是怎么在这个舞美上下功夫的？ 其实我们这部戏排的挺艰苦的。 哦， 舞台背景我们尽量的简化，一个小山坡，后面是一个软沙黑沙，黑沙上打一些效果的影子。完了，家里的就是这是不动的场景。完了以后，这个家里的时候就推上来家里这个桌子，是一个平时一关是一个小柜子，是一打开是一面墙，尽量能够节省空间，尽量用灯光来配合这些东西，使它出现一种那种舞台上的那种 变化 的这种，怎么说融洽吧，用灯光来去找这个东西， 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其实我觉得 是，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这舞台它很简单，是吧？它这简单不怕，但是这种意境啊， 它这 诗意， 对，它这个舞台的背景，它不是说有多么美、多么漂亮、多么豪华就好。你看，比如蔡文姬，当时那是好像应该是我父亲是也是第一个吧，就是软幕、软背景，就用几块 布 一拧，就是一个柱子一拧，就是一个帐篷。他们设计这个蔡文姬的这个背景，最后是我父亲亲笔画的。那人艺博物馆里都有手稿，都有的。这个布景怎么弄？这个帘儿，这个布怎么用？ 这个就是吸取了那个京剧的那种舞台美术， 它比较这个写意啊。 话剧是比较写 实 的， 对，好啊，好。那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谈焦俊先生的这个导演艺术，虽然还有很多可以值得聊的，但是我们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想特别想着二位聊的这部分啊，可能是更加的温情和柔软啊。那就是说，焦先生在我们大家看来，这是一位大家，这是一位这个北京人艺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名导。可是在你们来看来呢，可能他第一个身份不是这样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父亲啊。那么这样的这样的身份带给你们的可能真的是啊，跟别人来看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一段录音吧，这个是焦志宏老师他来说的一段故事哈、这是说到了一条毯子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听。 父亲是一个非常疼孩子的人，但是呢，就是很不幸的，我们和他自己一样，我们童年生活其实也不是很快乐。我们在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分居了，然后母亲这么多年呢一直都是下放啊思亲啊，就是很少时间在城里。我们小的时候在上中学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父亲生活，那时候我们不懂，一直到自己后来有了孩子以后才体会到他那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单身父亲带着两个女孩子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从小呢，我大概四岁 我妹妹才2岁半就被送去寄宿学校，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嗯，现在想想，其实她也是不得已。她的工作性质不是早九晚五的，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的，那两个女孩子她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从小就住校。她其实，我想她是很内疚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进幼儿园，我们进的是一个私立的叫培新幼儿园，是当时算非常好的一个幼儿园。我们进幼儿园的时候大概15、17年前后，那时候电视机还是很难得的，很珍贵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买到了一台，但是他就自己没有一天都没有用过，他就直接把它送给幼儿园了，就因为就希望我们能得到比较好的照顾。他是那种非常非常细心、非常非常心重的人，他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特别特别仔细、特别特别周到。他就怕我们住在学校里面夜里蹬被子，然后没有人知道，那样会冻到，所以他就把我们的那个被子四周全部都系上扣子、系上带子，这样他怕我们蹬被子，这样我们被子倒是蹬不掉了，可是有时候睡得太热了，你怎么样挣扎都挣扎不出来。所以有好几次我跟我妹妹就从床上直接连人带被子滚到地上，这种事情就是很多。其实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我没办法照顾，所以我就把我儿子也送去幼儿园住宿，一个星期才接一次。我也是很内疚，但是我就做不到像他那么细致的考虑所有的细节，我做不到。就这些小事情很多很多很多，而且都是我们小时候所有生活细节都是和父亲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一辈子忘不掉的。可是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1968年1月份去陕西插队，临走的时候我去看他，其实他那时候被关在牛棚里面，就是现在的菊隐剧场，那时候是仁义的一个做布景的车间和排练厅，那时候是他们的牛棚。我去看他，可是军宣队不许我进去，就把他叫出来，然后他就夹了一床毯子出来交给我，他说我知道你要去陕西了，但是我没有自由，我也没有钱，我没办法去给你置办任何东西，你就把这毯子带走吧，说免得冻着。后来我才知道，我走了以后那一整个冬天，他就只好用塑料布裹在被子上取暖，那是他唯一的一条毯子，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情。 哎呀，这听得我都快落泪了。确实哈，这个盛红老师也确实也是情绪比较激动。 我听得出来。 对，这一条毯子真的是哈，尽在不言中吧。我想这个是父亲的这一份情感。而且好像我们身边的人哈，或多或少都能够体会到，就是那个年代的父母，他们感觉到倾其所有，好像也没有办法再给儿女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馈赠的时候，哪怕这一条毯子也要给孩子留下啊。那么请焦老师您来说一说父亲在您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啊。 到了我这儿，可能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就是工作没有那么忙了，整天就是写检查，自我批评 这样一阶段啊。 所以呢，可能对我的这个疼爱要多一些，尤其又是他是老来得子，59岁生的我，在第一任夫人的时候，曾经我有过两个哥哥，都是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对这件事儿一直是特别自责，也许就是刚才我大姐说的那些两个姐姐小时候她也没有怎么好好照顾，可能也是非常的自责吧。 后来一直就想要个儿子。 嗯， 当他听说，生了个儿子的时候，他竟然在自己的小院里把自己脱光，举着一杯酒，裸奔着大喊：“我有儿子了！” 哎，太高兴了。 所以他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儿，多听我母亲讲。 嗯， 要给我身上带三块手绢。 哦， 擦眼睛的，擦手擦嘴的。 嚯， 哦！是都得分开。不能用一块儿，哎，而且他回家第一件事是闻尿布， 啊， 这个尿布上如果有肥皂味重洗，而且我的尿布必须得让我妈妈亲手洗，不能让阿姨洗， 嗯， 哎，就是特别细致的一个人， 嗯，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这个六岁五六岁的时候，就只能每周末见他了。 嗯 啊，周六去，周日回来，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 嗯， 那每次去，一个就是说教我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看书。 嗯 再有一个就是如何去讲礼貌。 嗯， 其次就是带我。